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。每天十二点到十二点半 ，FM 95.4 ，AM 603，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立夏大减价，直降冰点。5月5号至5月7号购买所有商品，满400元立减50元，满500元立减60元，满600元立减70元，最高可立减180元哦。详情请拨打400015551，400015551。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，已经3年整啊。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，2018新的一年，美好的憧憬啊！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！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红。今天呢，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，也是请到了我的一位老友，而且呢是这个也是一位新晋的奶爸啊，这个程斌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。 李红老师好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非常荣幸哈。牛奶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里面家中啊也是必备的，就当饮品。既喝了简单呢，喝了也方便，对自身全家人男女老少都有益。 哎，但是啊程斌，我其实在市场上呢，首先我这个喝鲜奶的次数比较少，因为什么呢，我首先担心它的一个安全问题， 对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 因为很多鲜奶啊，就咱们家里面订购完以后，首先你的奶牛饲养环境要好，草制的牧草要好，然后呢挤完的奶以后啊，你的安全卫生要达标， 对， 达完标以后这个生奶吧不能直接喝，你还得经过杀菌呢。咱们中国还有很多以前做奶粉的呢，就是这个曾经以前报道过一些什么加入这些不好的物质，三聚氰胺。 对，确实是这样的新闻呢，其实在网络上包括报纸上新闻客户端上已经屡见不鲜了，这也是我深深为中国的奶业中国的奶产品担忧的一点。 好的，所以我们很多现在就是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都有一个去国外的代购， 对， 然后呢选择国外的去游玩的朋友们给顺便买回来更优质的这个牛奶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的地方啊，咱不得不说人家真的是地理环境特别好， 哎， 牛奶的品种比较好。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款牛奶呢叫荷兰乳牛高钙营养配方奶粉。说到这个荷兰乳牛啊，我们是经典传承了300年，只做把更好的牛奶带给大家。 确实是这个品牌呢，其实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了，我们在超市当中包括我们在网络上的各大的电商的平台其实都见过。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可能稍微有一点陌生，但是我说它的样子您马上就能想起来，就是它一个黄色的包装，不管是桶装的还是这个盒装的，它那个明黄色的包装，包括上面有一头这个蓝天白云下的一头牛啊， 对， 这样的形象呢其实已经深入人心了。荷兰乳牛确实是大品牌， 没错啊。因为我们荷兰乳牛吧，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的尤尼森贵族的先生发现了这个赫斯坦奶牛，因为产奶的质量比较高，然后呢我们18世纪啊就以这个赫斯坦奶牛的名义创建了一个荷兰乳牛的品牌。 哎， 到现在荷兰乳牛走到咱们中国呀，已经约有到200多家城市，而且家喻户晓，这个遍布的地方也非常的多。那我们这个牛奶它为什么好的？除了品牌好以外，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哈。 对， 就是它的奶源地真的是非常棒。 哎，奶源地是有讲究的。我们其实说喝牛奶，包括喝我们的这个奶粉啊，其实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我们要有好的奶源地。 对， 好的奶源地能够保证我们吃到肚子里边的它的营养，包括它的安全性等等等等。 对， 那么我们这款荷兰乳牛的高钙营养奶粉，它是来自于哪儿的奶源地呢？ 我们的奶源地啊是来自于新西兰。新西兰呢被称之为是人间一片的净土，它的全年日照啊 长达是4000多个小时，阳光特别充足。这个草场啊，通过阳光暴晒以后，再加过雨水充足，这个草长得特别旺盛。 嗯， 而且这个草当中呢，含有非常丰富的黑麦草。这个黑麦草， 黑麦草， 对，黑麦草本身就含有非常丰富的钙质跟高蛋白。 啊， 今天我们的这个荷兰乳牛的牛奶就是营养高钙奶粉。 那么它对于我们的奶粉当中的营养有哪些改变呢？ 比如说增加我们的奶粉里的蛋白质， 蛋白质 增加我们这个含钙量，我觉得这是一部分哈。再有一个好的牛奶啊，除了这个草场好以外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喝奶的奶牛这个挤奶的方式。 哦， 我们挤奶啊是有讲究的。 嗯， 就是在每天中午阳光充足，这个比较暖和的时候， 嗯， 给这个奶牛啊体检，然后呢再给它按摩。 嗯， 按摩的时候呢还要放上这些比较轻缓的音乐， 嗯， 让奶牛在疏松跟放松的时候来选择挤奶。我们从挤奶的时候呢，然后旁边就会有这个恒温的运输车是无菌的， 嗯， 全天在那就是待命。当这个牛奶挤完以后运到我们恒温车里面，快速运回到我们这个加工车间， 哦， 是做食品的哈，这个工厂是了不得的。 嗯， 然后呢它要经过1200道的电脑检测， 嗯， 对我们这个鲜奶里的细菌标准呐，安全卫生环境啊，包括温度啊，层层的去检测。 嗯， 然后呢再选择制热喷粉无菌灌装，全程仅需4个小时。这什么概念朋友们？ 4个小时， 特别先进的工艺，4个小时快速完成，然后就装罐了。 等于说它充分保证了鲜牛奶当中的其中的营养，又把它其中的细菌，又把它其中的各种各样的不好的物质给它剔除掉。 而且我跟你分享一个数据哈，就是在我们这个 GMP 车间里面哈，任何工作人员在里面就是不能进去的。如果一旦进入到这个车间的里面，这个车间需要停，就是停电，然后来进行杀菌，就是电子杀菌、远红外杀菌，4个小时杀菌再来开场。一个人进去以后就这样。 所以说啊，人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荷兰乳牛的高钙营养奶粉，确实是做到了什么？营养好， 对， 奶源好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安全。 是。 另外一点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荷兰乳牛奶粉，其实在市场上确实是非常的不便宜。 对，为什么哈，朋友？因为我们叫荷兰乳牛高钙营养的奶粉，我们是配方奶粉，是我们荷兰乳牛品牌呢特别为咱们中国人的体质所研发配方的奶粉。这个里面的营养元素含量非常丰富哈，你看蛋白质含量特别的好，对我们自身非常有益的哈。我们是高钙，咱们一般说高钙的行业标准呢是每100克里面含有800毫克就要高钙奶粉。但是今天我们荷兰乳牛的高钙奶粉是每100克里面含有1200毫克， 嚯，超出不少。 在这个高钙的标准基础上，我们是它的150%。然后，但很多朋友会说，我吃钙片儿不也行吗？但是我们说，你吃了多少，你能吸多少才算好，对吧？ 对啊，吃进去以后您得吸收啊。 对，这叫配方。怎么个配方呢？我再加以维生素 D，再加以镁，它来促进钙的吸收。 哎， 所以咱们家里面要是只要满足36个月以上的人群，咱们都可以选择喝这款奶粉。多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蛋白质、膳食纤维，包括钠、维生素 D 以及镁、钙、铁、锌多种营养。如果您要把这些食物吃全了的话，您要吃水果加鱼肉，那得好大一盘。 哎呀，那就选择我们的这个荷兰乳牛的高钙的营养奶粉吧。但是啊，我们选择它没有问题，我们选择的是营养，选择的是健康，选择的是安全，但是我们还要选择高的性价比。成斌，你今天来了给我们带来的价格是多少呢？ 我再一次讲朋友们哈，我们的价格今天呢是399块钱。 399块钱， 因为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奶粉奶源，朋友们，在我们这个荷兰乳牛啊300多年的品牌当中，在咱们中国有200多家左右的超市里面，好多家你去看哈，一罐的价格，黄罐这个是蓝面的哈，228块钱一桶，就是一桶奶粉的价格， 28块钱一桶。 然后一桶呢，我们里面可以冲泡约等于60杯的量 啊。 但今天我不是一桶，朋友们哈，我 今天 的组合我们是两桶带给大家，市场价格将近是456块钱。但是我们今天跟北广，我再一次解释，是我们荷兰乳牛国外的品牌直接跟咱们北广购物来选择合作。 对， 我们还有额外的加赠，就是这两桶的组合基础上翻一倍。 翻一倍，成明我没听错吧？ 错， 翻一倍那就是4罐啊。 我们就4桶， 4桶， 一桶一斤装。这4桶的价格市场算下来的话呢，是将近达到912块钱。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只需要399块钱， 很超值了吧？ 但是成斌 啊， 我这个人贪得无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要保证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听众的权益。 嗯， 我们要让大家真正能喝到好奶粉，所以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开一个小的试喝装或者怎么样 的？这您提的要求也是争取的。 嗯， 我觉得你提的也是符合这个道理哈，因为牛奶你喝过以后就知道好嘛。 对啊， 可以。那我有一个要求，咱俩置换，你先同意我，可不可以？ 好， 那我给你加赠一盒12袋的旅行便携装，就是这一袋可以冲泡2杯，我专门让您试喝，跟我桶里的奶粉是一模一样的。 好，没问题，敞亮。 然后呢，我的要求是我要限量只有20组的备货， 等于说只有20组的备货才能拿到这个限量的这试喝装。 好，那我们这里面同学们，我给您重复一下，399，我们是4桶荷兰乳牛奶粉，加上我给您特殊加赠的一盒，里面有12袋的这个免费体验装，便携式的哈，总共我们可以冲泡出啊260多杯，一杯的价格算下来1.4块左右。 嚯， 我们保证这每一滴牛奶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跟这个添加蔗糖。 哎呀，真的是好机会啊！还有 新西兰进口的奶源， 确实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。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，只需要您一个电话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 399块钱，您就能带走4罐装的来自于荷兰乳牛的高钙营养奶粉。同时我还要强调一点，就是前20名，仅限前20名啊，还给您加赠的是一盒这个试喝装， 先喝， 只是需要一个电话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，确实是非常的划算。而且我这个人买东西啊，还是相信大品牌，而且呢还是相信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有的购物平台，我相信这两个大的品牌合作 强强联合， 强强联合给大家带来的确实是好东西。而今天成斌来了以后，399块钱能该给我们4罐这样的荷兰乳牛的奶粉， 对， 确实是带着满满的诚意，而且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。只需要一个电话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，我相信我们会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其实呢，我们聊到奶粉，很多人说喝奶粉喝的是什么？喝的是健康，喝的是营养，喝的是好奶源。 其实我跟你分享一下哈，就是你看我家有孩子嘛，现在孩子上幼儿园，很多好一点的幼儿园，他有营养师专门给孩子调制的每一周的营养配餐。你知道每一周里面孩子要喝牛奶是每天都有一杯奶，我看他那个，为什么人家配餐那么贵啊？有牛奶。要选择更好的牛奶，因为牛奶对于孩子而言呢，它补充身体很均衡。 而且啊，现在有一些高档的这个餐食啊，其实里边加入的牛奶不是咱们平常说的喝，就是什么鲜牛奶啊等等等，或者说咱们有一些这个劣质的奶粉，人用的是什么？用的是这个配方奶粉，这一点很重要。 对，其实你说到这个配方奶粉呢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有讲头的哈。你看，我们就比如讲我们自己的荷兰乳牛的配方奶粉，我们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，包括膳食纤维以及钠、维生素 D、镁、钙、铁、锌多种矿物质哈。那我们试想一下，如果我们一天工作时间比较忙碌，您吃饭不够均衡的话，水果吃入也不够均衡，这么多的维生素你如何来均衡的去摄入它？如果我想要均衡摄入，你要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每样都来一点的，肚子都撑爆了。 对呀、 但是如果一个好的营养配方奶粉，营养可以均衡，让我们更加有益的均衡吸收营养。你看我这个就说，咱说我们是高钙奶粉，因为钙呢，咱们行业里面有一个标准的高钙，就是每100克里面达到800毫克就算是高钙了。 高钙， 但是我们的高钙标准是每100克里面达到1200毫克的高钙，是普通的高钙150%，1.5倍嘛。 哎呀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，其实他需要这个钙来增强我们的体质，而且今天高钙的营养奶粉它其中还有富含的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D， 其实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促进您这个钙的吸收。更何况今天成斌还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个荷兰乳牛的大品牌，还给我们带来的是黄金奶源地的新西兰产的奶源， 是 还给我们带来的是各种这个高科技黑科技的这样一个加工的工艺，保证没有添加剂，保证它的安全性。而且今天更重要的是荷兰乳牛的高钙营养奶粉给大家的价格是399元，您能带走4罐装啊，在市场上可能要达到900多块钱，今天只需要399元。另外前20名打进电话的

赢在创意第十年，期待破历史。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，赶紧抓住时机，纵然时